呢首歌送俾你哋。 难分真与假，人面多险诈，几许有共享荣华，蝉伴水滴不分差，无知这里话，徒望天星架，空灯以目光如麻，谁料金屋变败瓦，命里有时命里无事，雷声风雨打，何用多惊怕，心公正百兵无暇，行事积得最落也。无用多牵挂，君可见漫天落霞，名利世间似雾化，君可见漫天落霞，名利世间似 犀利，真系犀利！跟住落嚟，唱翻只饮歌俾大家听。我去到好多卡拉 OK 嘅时候，我一定点呢只歌，因为通常当我唱到一半嘅时候，隔篱房嗰啲女仔都过晒嚟睇我，睇下今日有冇人买嚟先。